剩下我独自哭泣。你总能很远很远留不了我的世界，你是不会再见你，我的心痛的迷解，你真的消失不见，剩下我沧海桑田。剩下我独自哭泣，你走了很远很远，留不了我的世界，你是不会再见你，我的心痛的迷解，你真的消失不见，剩下我沧海桑田，寂寞是世界，你是不